为何待人很冷漠，而且眼睛都无神， 这奇怪吗？ 萨米尔和席良面面相觑，没有听到老年人的意思。 奇怪， 当然可能你感觉不一样，因为你知道原因。 这里曾是一个很美的村庄，有茂林、湖泊、小溪和瀑布，高速交通车联络着外面的世界，没有工业，也没有大烟囱和污水口，天是蓝的，云也洁白，空气纯净的，下雨都不用收衣服。他的美名不胫而走，广为人知后，马上就有一波又一波有钱有势的人涌进到这里，买走了村民的土地和老屋。当地人虽然淳朴，但没有文化，没有看到这片土地的真正价值，也不听我的警告，还以为自己占了大便宜似的，在协议书上签名。那些有钱人很快就拆了旧屋，盖上高科技的别墅，买通媒体宣传炒作，让这里的地价飙升到他们买地前的40倍。民众哪里知道必须要先走价值评估、公示流程再签合同啊，这根本就不是交易，是活生生的抢劫。他们把赃物一点点地卖给那些上流社会的人，把这里从纯净干净的小村变成了肮脏的富贵人的聚集区。居民们愤怒地向他们抗议，他们就买通律师捏造证据，翻来覆去地钻法律空子，先是把原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然后花言巧语打赢官司，从此高枕无忧。看吧，那些人就是那个时候上层社会人的后代，他们的名牌服装下过的是一些什么东西。后来一切都变了，哼，秩序都被摧毁了。我本想遭到卫星轰击的城区，要亲眼看看他们贪婪的下场。他们从废墟中爬出来，断了骨头，流着血，沾满泥土和垃圾，却仍在向那些所谓仆人发号施令，挥着大把的钞票呼喊救命。 众宇静静地听着，边听边冷笑。 在轰击坑边，我放声大笑，笑到咳嗽，笑到哭，笑到跪倒。然而这里有不少的穷苦人，他们为了生存进入那些豪门大院，给人端茶倒水，可惜呀，也死在这场灾难中。大火烧了3天3夜，乱七八糟的机器人突然从火焰中跳出来，追逐屠杀幸存者。我藏在废墟中一动不动，祈求上苍命他们离去。饥渴难耐，就在暴雨倒灌之际，挣扎着跑出来，偷喝酸的刮喉的脏水，在废墟中寻找食物。周围稀稀拉拉的都是被机器人杀死的人，那些冷血金属不管什么富有尊贵，哼，这让我很高兴。可那些本就被压迫、被奴役而受苦大半生的人也惨遭毒手，这又让我痛苦。我感谢上苍，我又咒骂上苍，却没有搜寻到活人后，机器人便从焦土上离去。擦着死亡线爬出来的我奄奄一息，本以为这里已变成了坟墓，我的热爱和憎恨都随着这里的消亡而不在了。却不知怎么的，周围竟然爬出许多一样藏在夹缝中躲避的人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曾经欺骗当地人的有钱有势者。我自嘲，我大笑，我恨苍天在摧毁了那么多之后竟然还是把他们留了下来。 他们的屋子高大结实，活下来再正常不过了。 仲宇的声音淡淡的。 是的，他们重新占据了这里， 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仇恨。我揭露他们的肮脏，我抨击他们的虚伪，我诅咒他们永远也逃不出苍天的报应。于是他们就贬损我，排挤我，他们散布说我是个疯子，他们还教会了自己的孩子指着我的鼻子远远的咒骂取笑，朝我吐唾沫倒脏水。 可是贫富分化的历史一直是如此的，你不接受只会把自己逼得崩溃。萨米尔想安慰他一下。 我不接受，这是贫富分化的问题，这是抢劫、偷盗，赤裸裸的吸淳朴人的血。错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接受？我凭什么要接受？扭曲的事物我为什么要接受？世人要接受，让他们去接受吧。如果有一天我发自真心的丢掉我曾经珍惜的，接纳我憎恨的，那我还是什么？我都否定了自己的大半生，我和我的存在意义就是零，我就会杀了我自己。 这里的人既然有那样的历史，想必也就能理解他们那副死鱼眼了。只要无法给他们带来利益，就没人会搭理你们，多说一句都不会。终于说道， 干瘪的灵魂怎能充实一个人的双眼？ 老人接过话茬。啊，我明白了，看来这儿真不是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啊。啊，那个老先生，我还有个问题。萨米尔插话道， 你说吧，你们的眼神是明亮的。 这20年来你一直没想过离开这里？ 我要看着他们腐朽。 那这2年你有没有见过这2个人，或者说听说过他们的事情？萨米尔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凯文和艾利克的容貌。老人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又在萨米尔期盼的眼光中抬起摇了摇。啊，谢谢。萨米尔明白出现这种结果再正常不过了。如果有一天这个黑发青年和银发女孩来到你们这里，请你告诉他们我们往东方的韩线去了，保重，走，咱们继续上路吧。 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。 席良抱着头靠在重机枪座椅上，冲话筒里叹气， 还遇到了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人。 哼，他不怪，只是心中的积怨太深，变得偏执。 嗯，爸爸，可他这样安排自己的后半生，你觉得值得吗？他那样呼喊咒骂，就一定会对谁产生作用吗？ 也许不会，但这并不能淹没他做法本身的价值和意义。 都不会实现，那还奋斗什么？ 西凉挠挠头， 他忠实地完成了对本心的接受，这就足够了。 我， 西凉感觉自己似乎说错了话。 兔崽子，别害怕，我又没有责备你。 那就好。 萨米尔听着想笑，老子训儿子真有意思。 姓楚的小姑娘不懂反抗不公，西凉又太懦弱，两个人都活得畏畏缩缩的，看看老人，再看看你们，他妈的，还有你，大块头，你缺少原则性的善良，早晚也会遮蔽你看人看事的双眼。 萨米尔的笑容定格在半空，生生的被噎了回去。 好心人生在乱世，不是死就是被奴役，那些心狠手辣、不择手段的人却如鱼得水，混得好。想让我在这世道和那群人渣跟前做啥好人，我他妈的才不干。好人就要有好心，但懂得霹雳手段。下一站往海边走，到了那里我们就更容易找到聚集地了。 是的， 这样的对话或许只能够在他们之间进行。在这个庸俗和浅陋无处不在的年代，人到今天究竟成长了多少，又将要向何处去？人的精神进化依然匍匐不前，除了少数人，多数还是物欲和快感的奴隶，并为此不择手段。他们说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是的，这是丛林法则，但这是人道吗？这不是赤裸裸的兽道吗？如果这是人类前进的方向，那么人类根本不必做这么多的努力，一代代的牺牲那么多的先觉者。几亿年来，野兽虫子一直按照丛林法则活着，有钱有势有力量的剥削者吞食被他们打成散沙各个击破的羊群，并高举丛林法则的大旗，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你们被吃是你们太弱。是的，他们说的有道理，靠指责根本无法动摇他们。真正该责问的是那些被吃的羊为什么甘于当羊，甘于互相排挤重伤，争夺狼群给予的那一点微薄的口粮。他们每次收获蝇头小利，总是失去更多。只要世上还有那样悲愤的老人痛苦一天，人类似乎就绝不会有跳出 EOW 预测的未来的资格。卡车就要驶出残缺的别墅城时，视力好的仲宇从车前斜方一堆碎石当中发现了什么，命西凉下去查看。西凉在废墟中忙活了一会儿，灰头土脸地带回个巴掌大的长方形塑料盒。仲宇看了一会儿，拿来热熔工具枪，一下子就焊开带加密锁的卡扣。灰色塑料盒内物品被保存得很好，一块透明的可弯折液晶屏，羊皮纸一样薄柔。哼，小玩意儿。仲宇不屑一顾，递给了儿子，继续开车。齐良在机器座椅上摆弄着塑料片一样的东西，忽然不知戳到哪里，透明的屏幕变成了五颜六色，浮现出一行行字检代码，然后是某公司的 logo。 十几秒后进入了欢迎界面。 爸爸还能用？ 他朝驾驶席喊。 别烦我。 失望的齐良继续摆弄，他似乎对这种东西越来越有兴趣了。 小说？ 密密麻麻的目录让人眼花缭乱，他文化知识并不多，看得很吃力。 我的致富生涯，好像是这么读。下一个，老婆别太坏，这些到底是什么呀？ 递下来给我看看。萨缪将柔软的屏幕靠近车厢板，这个小设备一下子就贴在了金属壁面上，他的指尖滑动着目录的滚动条，越看神色越是凝重。一堆垃圾，这是他最后的结论。妈的，大破坏，不该破坏的破坏一堆，该破坏的不破坏。 小题大做，任何时代都有人搞这种毒药创作， 终于说道。萨米尔继续翻看着屏幕，平均每个作品有1700多张，有些在星陨时还未连载完。心底惊呼之余，他开始感慨，这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文字？犯罪、杀戮、女人、金钱，充斥着低俗与平庸的文笔。看着这些，萨米尔只感觉晕头转向，心底一片的荒凉。1700多章，读完了又有什么收获呢？思想上、精神上、阅历上都没有提高，反而付出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宝贵时间，这是何其的愚蠢。不对，或许是有些人太累了吧，于是连鸦片也拿来解闷。当逼迫和监督的闸门被撤掉，高压下的心灵扭曲所具有的势能会冲破一切束缚，冲垮一个人的后半生。人的心灵是需要平衡的，这是生命。 当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创造那些只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、征服欲，甚至是扭曲的喜好，像毒品一样吞噬着年轻人的文字时，我就已经预感到人类文明就要出问题了。与我们这代读着那些不朽名著长大的人远远不同， 星陨前几年出生的一代人中，不乏每天吃着这样的粮食。终于说，让人担忧，更让人心痛。 萨米尔把它攥成一团，扔废纸一般从车窗中丢出去，砸进臭水洼里。 精神追求和物欲兽性在同一个天平上竞争，对教育和秩序崩溃的社会来说，往往是后者要取得胜利。 车行到凌晨，坐在最高点的席梁终于看到了云开雾散，月光下的大海。眼皮沉重的不断打瞌睡的他一下子来了精神，天空很美，皎洁的弯月周围夜是蓝色的，柔滑匀润的扩散为深邃的黑，缀着繁星一片，仿佛翩翩起舞的公主的裙。冷而洁白的光似轻纱铺洒在一望无尽的大地上，空气清凉，海风习习，然而浑浊的海面没有映出粼粼的波光，反倒不断有刺鼻的腥臭随风飘来。海滩上漂浮着冲刷到岸边的垃圾，都暴露在月光下，并不像白天那般赤裸裸地污染观众的视线，不会让靠近的人产生一股恶心感。 爸爸，到海边了。 知道，兔崽子，你肯定又睡着了。 卡车停住，齐良翻身溜下舷梯，钻入了车厢，摇醒正在熟睡的华莲，邀他一同去看。两个人一前一后站在了废弃公路边，摘掉夜视仪，静静地坐下。视野开阔，月映在了齐良的双眼中，他伸了个懒腰。 你以前见过大海吗？还是第一次见到？ 天空真的好美。 华莲在笑。 我自小就在海岛上长大。 真让人羡慕。 没有垃圾和污染就更美了，可惜只能是想象。父亲年轻的时候见过，我们错生了一个时代。 别气馁，说不定来生这个世界就已经好起来了。 谁知道呢？谁知道有没有来生呢？ 会有的吧。 众已习惯性的点上一支烟，默默地看着坐在路边的孩子在月光下对话，仿佛像一幅画。自离开故土，他们似乎一直在忙逃难奔波，许久没有这样的闲事。萨米尔攀上机枪台，用望远镜观察周围的情况。 接下来怎么办？沿着海岸线走吗？ 对，找个比较大的地方，来往旅行者多一点的，信息沟通灵便的。这对找两个孩子有用，而且我的烟也快抽完了，小村子里补充不了我的烟丝。 你开车太久了，我来换你。 开什么玩笑，如果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让我坐轮椅的扛着枪四下打游戏啊？还是让小姑娘抬着你的杠铃开火？ 或者明早再走，昨夜的争斗就已经让我们很疲惫了，到镇上之后又没有休息。 没休息好就是缺少补给。那个破镇子上能卖给老子的全是些包装漂亮质量低劣的玩意儿。 但我终于是白痴吗？我不懂机械，是不懂电子，不懂医疗常识，还是没看过怎么骗人？在我面前搞那套大破坏钱的经济账，去他妈的。 机器难改，除非有大的变动。这样，你先去睡，我和西凉守夜，车就开到那边的枯树丛里吧。 萨米尔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指了指。 就这样吧，把两个小鬼叫回来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